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刘佳。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有小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庆三部曲第三部《我和我的父辈》明天公映。10月1号到7号，北京环球度假区将进行客流管控。2021京津冀铁人三项大赛将于10月16号到17号举办。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位导演联手打造的国庆三部曲第三部《我和我的父辈》将于明天上映。电影以世代为章，追忆四个小家里平凡而伟大的父辈们的奋斗经历，再现中国人的血脉传承。今天，影片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思萌了解一下。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影片的看点。 那么继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之后，今年的国庆假期，观众呢又将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国庆三部曲其实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立足大时代当中的小人物，来展现普通人和时代紧密相连、同呼吸共命运的这个感人的瞬间。而这一部《我和我的父辈》呢，也不例外。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是自导自演，以四个时代为序，聚焦了四个家庭，分别带来了《乘风》《诗》《鸭先知》和《少年行》四个篇章。而这四个故事其实都是呈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家国亲情，像有战场上的热血牺牲、航天人的坚韧隐忍、改革开放浪潮下的独具慧眼和现代科技的不断创新。那么四大篇章都是基于不同视野的，带来这种情感的营造，有感动也有欢笑。那么其中呢，吴京执导的篇章《乘风》是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骑兵团一对英雄父子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而章子怡呢是首次执导统带来篇章《诗》，而中国航天人的浪漫就是在天上写诗，章子怡呢就是以这种独特的女性视角带来这个篇章，也是一抹细腻和温柔。那这个篇章就是聚焦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艰难困苦，那么为了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忙碌的航天夫妻是舍家忘我专注奉献。而三度参与这个系列的导演徐峥一如既往的是延续了他最擅长的护士幽默，重回上海的弄堂和邻里是再现了中国大陆第一支电视广告的诞生，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普通人顺应时代潮流开拓进取的精神。而此外呢，像沈腾是首次执导带来篇章《少年行》，这次呢他启用开心麻花的班底，在笑中带泪的这种励志喜剧的外壳下，融入了像机器人和科幻一些元素，讲述了新时代背景下从未来意外来到2021的机器人行一号邂逅热爱科学的少年，两人互相鼓励勇敢追梦的故事。那么这部有笑有泪有共鸣而且有力量的电影呢，即将在明天公映。 好，谢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北京环球度假区发布消息称，十一假期期间，出于安全和疫情防控需要，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10月1号到7号进行客流管控，仅限持当日北京环球影城门票、环球城市大道电影院电影票或有效酒店房间预订证明的游客进入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提醒市民错峰出行，避免被拒之门外而影响出游的心情。第十二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暨2021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嘉年华将于10月1号开幕。当晚重磅亮相的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嘉年华活动将带给参与者沉浸式的艺术体验。市民可以参观小宝文化广场、艺术市集、观看灯光秀表演。同时，佳作书局宋庄旗舰店将举行揭幕仪式，迎来首批客人。为期17天的文化艺术节将为首都市民献上一场国庆的艺术盛宴。艺术市集优选宋庄本地30多位艺术家原创 IP， 将市集展示售卖、艺术互动体验、潮玩美食于一体的世界最大艺术家集聚区的文化艺术市集之一。艺术节期间还将有10多项艺术联合展览，作为同期展的活动，在宋庄各大美术馆内举办。 在祖国母亲72周年华诞到来之际，为丰富京城百姓文化生活，石景山游乐园将于今年的10月1号到7号举办以迎国庆、乐金秋为主题的国庆游园会活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了解一下。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国庆游园会有什么亮点。 好的，那么今年的石景山游乐园啊，国庆游园会有6个亮点。亮点一呢，就是北京爱迪欧国际动漫游戏嘉年华。那么活动结合各种动漫游戏企业的优秀 IP 衍生品的资源，汇聚呢国内外优秀的动漫游戏设计力量和衍生品制作企业，打造动漫游戏互动体验区、动漫游戏 IP 交易大会和二次元艺术节等精品活动板块。亮点二呢，是欢乐金秋歌唱祖国，为祖国庆生。大型舞台表演秀用最动听的歌声和最优美的舞姿为祖国庆生，祝福花车、公主花车、梦幻花车、小丑花车等造型各异的彩车与盛装的演员组成巡游方队，在门区入口处、广场区域、设备排队区也是增加了互动性的表演。亮点三呢，是我爱你中国大型主题灯光秀，全员呢打造了祝福祖国、中华梦圆两个主题区域，五洲重庆、温馨家园两条特色外围沿线，祝福、欢乐、友爱、幸福、梦圆、复兴、远航、初心8个主题亮点。西线沿线呢，西沿线是新增了锦绣花海、星光灿烂等科技灯光，用灯光为祖国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亮点四呢，是欢乐时光幻彩光影秀，为节日添彩。晚间啊，灰姑娘城堡及摩天轮广场区域呢，将有湖畔铁花秀、城堡 3D 幻影秀、城堡灯光秀及摩天轮广场芬兰极光秀等精彩的光影秀，为游客假期生活啊灯光添彩。亮点五呢，是乐享游艺大狂欢，金秋欢乐全家共享。太空滑车、家庭过山车、蝶式过山车、峡谷漂流和酷跑卡丁车等新项目11期间将亮相，摩天轮、激流勇进、大摆锤、海盗船等50多项经典的游艺项目也会全都开放。亮点六呢，就是金秋缤纷美食会，快乐休闲享饕餮。动漫主题的时光列车餐厅为游客提供了美味洋葱圈、美式大热狗、夏威夷披萨等西餐。星座广场推出钓鱼烧、铜锣烧、可丽饼、天妇罗等二次元美食，还有南锣奶酪、烘焙蛋糕、5公分披萨、糯米丸子、桂花糕等网红小吃。方圆餐厅推出江南蟹粉、黄金捞面、蟹黄面、桂花鸭等金秋时令的美食，还有桂花米糕等系列甜品、冰淇淋、月饼、时令果蔬汁等小吃饮品等等。主持人， 好，谢谢靳旭的介绍，再见。 再见。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今天2021京津冀铁人三项大赛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该项比赛将于10月16号到17号在保定易县举行，目前报名仍在进行中。本次大赛执行最新版本的国际铁人三项联盟竞赛规则，设有铁人三项和旗袍两项。铁人三项采用奥运会标准51.5公里、游泳1.5公里、自行车40公里、跑步10公里，总关门时间为4小时。旗袍两项是骑行40公里、跑步5公里，由参赛选手不间断地连续完成。其中，铁人三项男子组设8个组别，女子组设5个组别，旗袍两项男子组、女子组各设3个组别。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有小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关注路况，目前全网交通指数为4.4，轻度拥堵。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这时段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源纯牛奶，自然好品质。即日起上京东旗舰店，品牌秒杀，双十一大促，尽享更多优惠。三元，投入所爱，持续新鲜。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加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国门一号，9月19到10月7，国门一号8周年店庆，优惠多多，礼品多多。地址：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6B区，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在你的时间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无牵连的胸怀，让岁月看到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拥抱一个新的时代，让世界把你记得，就是我们的表白。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敞开无牵连的胸怀，让岁月看到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北京，就是我们的表白。 在生命医疗领域，癌症的治疗一直是最热点的话题，新的治疗方式或者新药的出现总能引发人们的广泛讨论。最近又一款新药受到了人们广泛关注，被关注的原因除了疗效以外，还有120万元一袋的价格。正所谓抗癌新药再登场，只是价格很昂贵。这是一款怎样的药？它治疗癌症的原理是什么？为何如此昂贵？在未来，它是否有着降价的可能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抗癌新药再登场。